在民族最大的节日光明星节之际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近日发表政令第1517号，向金明云同志授予金正日奖，以则表彰他彻底体现我们党的主体文艺思想，圆满创作出白头山诸绝伟人的影像作品和认识教育意义很大的名作，大大贡献于对党员和劳动群众的伟大性教育。